我清楚 就回来。

不甘不服，我希望觉悟又害怕麻木，单身的好日子有没有虚度，再完美的孤独算不算美中不足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，车舞飞扬。 所谓驾车盲区，是指驾驶人位于正常驾驶座位置，其视线被车体遮挡而不能直接观察到的那部分区域。由于盲区的存在，极易造成驾驶人的判断和操作失误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。比如在山路的盲区，山路崎岖狭窄且盲区多，许多看似普通转弯其实是连续的 S 型弯路，很有可能会有一辆莽撞的汽车从弯道里冲出来。另外像遇到抬头坡及前方坡度很陡时，前方也有可能会出现很大的盲区。在山路行驶时，一定要多留意路边的提示标牌，通过弯道时最好鸣笛示意。弯道行驶应注意控制车速，尽量靠车道的右侧行驶，因为盲区导致你并不知道弯道内对向车道是否有来车。而如果在转弯处双方都靠近道路的中央行驶，极易发生剐蹭事故，因此在拐弯时要格外注意。后视镜当中也有盲区，在右转或者左转时，如果转弯角度大或者连续变两个以上车道时，后视镜根本看不清楚转弯过去的车道上的来车，这时也就形成了一个后视镜盲区。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在路面较宽的高速路上。平时我们在保持正常行驶时，应该经常探视反光镜，随时掌握汽车后面的情况。如果后面的汽车忽然消失，就很可能已经进入盲点了，要多加小心。当准备变换车道或转弯时，将头转向将要转弯的方向，确定安全之后再变线或转弯行驶。而连续变道非常危险，也是交规所不允许的。我们开车在出隧道的时候，眼睛因为一时的不适应光线的突然变亮，会眼前发黑，这时就会出现短暂的视觉盲区。同样夜间开车，司机的眼睛受到各种灯光的刺激，视力所及范围受限，也容易产生盲区。今天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平常开车要多注意，避开盲区，安全驾驶。 红动五月，温馨万家，即日起购买欧蓝德或全新劲炫，畅享广汽三菱安全护航六重礼，按揭零息、置换补贴、免费保养等多重福利，诚意来袭，不容错过。 洒满了星星。

直到现在人会在哪里，有什么际遇，遇见了感伤的歌曲，会不会驻足去聆听每一句歌词都是眼里。如果那时候我没有失去你，不知道现在我们在哪里，有什么心情，电影里的美丽剧情会不会不容易相信，熟悉的 城市的道路散发着繁华的气息，就连路旁的灯光也显得色彩绚丽。这是一个喧闹的世界，也是一个承载了无数梦想的世界。绚烂的灯光下是一群律动的时尚男女，充满着青春与活力。路旁的商店打着诱人的广告，诱拐着那一个个无知的路人，而震耳的歌声也从无名的建筑中传来。究竟是嘶吼还是宣泄呢？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个城市的夜不眠。 怕人看破，顾虑好多，不谈寂寞，我们就都快活。我不唱生